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6月6号在斯爱我文化会馆隆重举行。大会由全国少年团组织所推荐的模范的少年团代表参加，还有学生少年工作人员和青少年教育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应邀出席。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和一些少年团代表一起步入大会主席台，有一名少年团员给金正恩元帅系上了红领巾，少年团代表向他敬献了芬芳的花篮。金正恩元帅祝贺满怀激情热烈欢呼的少年团代表后表示了亲切的问候。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李志焕、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金生斗、青年同盟有关部门干部，在学习和组织生活中做出榜样的少年团代表在大会主席台就座。大会讨论了如下的议题：一、关于把少年团员造就成为无限忠于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志得体兼备的优秀革命人才、少年革命者；二、关于修改朝鲜少年团章程。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就第一项议题做了报告。他说，朝鲜少年团所走过来的胜利和光荣的路程，凝聚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把全体少年团员培养成为无限忠于党和祖国的好儿女的温暖关怀。朝鲜少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四年来，各级少年团组织在贯彻执行金正恩元帅在庆祝朝鲜少年团成立66周年朝鲜少年团全国联合团体大会上所做的祝贺讲话中提出的纲领性任务和关于加强少年团工作的教导的斗争中取得了成就。报告人强调，全体少年团员要在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永恒的太阳象旗带领下飘扬少年团旗，努力做好准备，成为无限忠于金正恩元帅的强盛朝鲜的顶梁柱。大会上一些代表做了发言，发言者表示决心要时刻不忘在金正恩元帅莅临下参加意义深远的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荣誉和喜悦，更加努力学习，参加好组织生活，搞好社会政治活动和做好事运动等，准备做一个坚决走白头山行进路的真正的少年革命者。金正恩元帅认真听取少年团代表的发言，并报以亲切的掌声表示祝贺。大会上通过了第一项议题的决议，接着就第二项议题关于修改朝鲜少年团章程进行了讨论和决定。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大会上做了讲话。